一本书变成橄榄核。小宝呀小宝，怎么老是去翻姐姐的抽屉呢？瞧，这回小宝翻到了什么东西了？啊，是一本书，一本好看的图画书。小宝越看越喜欢，可是才看了两遍，小宝就不喜欢这本书了。这时候阿珍来了，小宝看见他把一块粉红的东西放在鼻子底下使劲闻着，还说真香真香。阿珍阿珍，你拿的什么呀？让我瞧瞧。香橡皮香橡皮，真香，是姐姐给我的。小宝的心里像有个虫子在爬，痒痒的。他拿出一粒玻璃弹子来说，阿珍，我跟你换好不好？玻璃弹子我不要。小宝拿着那本图画书晃了晃说，我拿书跟你换。阿珍答应了，把香橡皮给了小宝，小宝把图画书给了阿珍，两人还勾了勾小手指，这就是说不能再换回来了。小宝真开心，他学着阿珍的样子，把香橡皮贴在鼻子底下，走来走去嚷着， 香橡皮真香真香。 这块香橡皮真好，小宝怎么闻香味也闻不完。可是香橡皮只能闻不能吃，真可惜，要是吃起来很香就好了。可巧毛毛上小宝家来玩了，小宝看见毛毛抿着嘴巴笑眯眯的在咬着什么，看那样一定是好吃的东西。 毛毛，你在吃什么？妈给我买的橄榄真甜，口袋里还有好多呢。 小宝想，甜橄榄多好，不光好吃，橄榄核两头尖尖的，还好玩呢。他说， 我拿香橡皮给你换一颗橄榄好吗？ 毛毛说， 好，换就换。 姐姐回来翻了翻抽屉，咦，图画书呢？你拿过吗？小宝在吃橄榄，一句话也不说。 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在吃什么？ 是， 他一张嘴，噗的一下，吐出了一颗橄榄核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姐姐觉得奇怪。小宝轻轻地说，我拿图画书换了一颗橄榄。 不是不是， 毛毛叫起来， 是小宝拿香橡皮跟我换的。 小宝说， 用图画书换香橡皮，再用香橡皮换甜橄榄。姐姐一听急得都快要哭了。 哎呀，那本书是我借的。 小宝呀小宝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毛毛可是好孩子，连忙把香橡皮还给小宝，还说甜橄榄不要小宝还。小宝呢，他马上去找阿珍，把香橡皮还给他，把图画书拿了回来。他说， 以后再也不要别人的东西了， 再也不拿家里的东西跟人家换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